啊，又到了一个感恩的季节哈。那么所谓感恩，我们就会想到要回忆，是吧？哎，感恩嘛，感恩就是要回忆过去的一些事情。但是你在中国有个唐朝有个诗人说：“往事什么不堪回首啊！”啊，那往事不堪回首，那感恩的话就要回忆过去，是吧？那你过去的一切事情。为什么不堪回首呢？因为你想到感恩的事情，同时也会想到一些什么，伤感的事情，伤脑筋的事情，是吧？不堪回首。所以说这个，但是我们想到感恩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主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感恩，我们也想到自己的什么亏欠和弱点，好弥补我们的亏欠。所以在我们感恩的季节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了有几种情况是我们平时啊很难以啊这个避免的啊。就是说有的时候呢，你说有的人说我生活比较平淡，是吧？哎，也没有什么刺激的事情，那你让我感恩也感恩不起来，对吧？或者呢，有的人说呢，就是说我觉得好像这个一切事情都是什么，都是这个巧合，是吧？哎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感恩。所以感不感恩呢？是，或者向谁感恩？或者说呢，我们如何来感恩？这实际上是一种在我们心中早已经形成的、建立好的一种价值观、世界观和永恒观，是吧？你比如说吧，我们看待问题的时候，你同样两个人看一个事情，那么结果会不是完全一样的，对吧？有的人是看到了他的这个不好的一面，或者是看到他的劣势，对吧？看到他的一些缺点，但是另外一个人来说，可能他就看到了他的优点和他的光明的一面，对吧？所以人的世界观、价值观和早已在心中建立好的一股永恒观，就决定了你对事物的判断，对吧？那么我们如何来，对于基督徒来说，我们已经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，那虽然已经信主了，但是往往我们还有的时候不清楚为什么我们要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。你要问说你为什么要感谢神呢？因为大家都感谢神，我就感谢神，对吧？那么如何就是说，当我们说，或者有的人呢就说我就是口头上的感谢赞美哈，随大流嘛，是吧？而不是从内心深处所发出来的感恩。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基督徒来说，真正的基督徒来说，他们来感谢神是无论大事小事、好事坏事，都要向神献上感谢，对吧？因为他掌管一切。那到底我们应不应该向神献上感谢呢？或者有的人说了，为什么要向你们的神献上感谢，不向我们的神献上感谢呢？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就是来向耶和华上帝来献上感谢。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向神献上感谢？或者说我们如果向神献上感谢，或者不感谢神的结果又是如何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讲应当感谢赞美神， Give thanks to God in all circumstances。 我们先请基督徒做一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，让我们又来到了感恩的季节。我们知道这个季节人的感恩是不一样的，有的人是向自己的神感恩，有的人向人来感恩，有的人是向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来感恩。主啊，当我们向你来献上感恩的时候，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向所有对我们有恩典的人也存心感谢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今天你来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。主啊，就是我们愿意向你献上我们由衷的感谢，因为你带领我们这一年又平平安安的过来了。你带领我们这一年，无论是我们向你求的，无论是我们还没有向你求的，你为我们成全的大事，我们都愿意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。 求你祝福以下的光阴，正如你已经祝福了以上的光阴，你赐福于我们，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让我们将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。祷告祈求奉主圣名，阿们。刚才我们读的诗篇第100篇，好，我们已经读了2遍了，对吧？那么这我再读一遍的时候，大家想一想，这里边到底蕴含着什么样的真理哈？那么他说，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，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，当来向他歌唱，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，我们是他造的，也是属他的，我们是他的民，也是他草场的羊，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当我们读这篇诗篇的时候，我们又想到仅仅只有5节的圣经，但这5节的圣经却向全世界的人宣告了一个真理，就是全地的所有的人都来向耶和华做一件正确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世界上的人呐，你们听着，什么是正确的事情？这5节圣经就告诉我们，什么叫做人生当中最正确的事情？不是人的真理，是上帝的真理。他告诉全世界的人，你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才算是真正的正确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这个正确的选择，神所喜悦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向耶和华欢呼，侍奉耶和华，向他歌唱，感谢他，以及称颂他的名。这是这5节圣经告诉我们的。那可能世人会问我们一个问题，我们如何在心中预备好来回答他？那么你说，为什么我非得要向耶和华上帝来欢呼敬拜歌颂赞美呢？为什么我不可以向别的神来赞美呢？那诗篇100篇的其余的部分就是一个标准的答案啊，他告诉世人应当选择什么才是唯一正确的理由。那到底什么是最，到底我们为什么要感谢赞美神呢？5篇告诉我们说，因为耶和华他是什么？神。因为他，我们是他造的，我们是属他的，因为我们是他的民，也是他草场的羊。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我们知道，你在生活当中，在做生意的时候，要讲究什么信誉，对吧？但是人很难讲究来讲信誉啊。真正讲信誉的呢，可能你做生意都做不成啊。生意当中，其中就有什么欺诈在其中。但是他的信实什么，直到万代。也就是说，因为他是良善的，因为他是慈爱的，因为他是信实的，所以全世界的人都当向他感谢和赞美。那感谢赞美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？当你想感谢赞美一个人的时候，前提条件是什么呢？当你称赞一个人的时候，前提条件是什么呢？不言而喻，对吧？当我们要赞美他的时候，前提条件是什么？那就是说，你已经非常的认可或者赞同他的这些高尚的品德了，对吧？你才赞美他，你才歌唱他，你才称赞他。那么如果你已经赞同这些高尚的品德了，那你就或多或少的也应该具备这些方面的品德，对吧？哎，你才赞美他。所以为这个缘故，基督徒应当具备所有的这些品格。什么品格？就我们具备这些品格，我们才来赞美他啊。那刚才我刚刚前提，刚才这个前言的时候就告诉我，就说了一个问题，就说我们为什么要赞美他，是从口头来赞美呢，还是从心里来赞美？那是因为我们心中已经认可这是正确的，对吧？这是值得赞美的，我们才来赞美他。所以说，这些品格或者这些敬虔的特质包括什么呢？包括圣洁， 包括爱心，包括良善，包括信实，这些我们都应该有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赞美他，对吧？那么那你说了，当我们如果我们生活当中能反映出这个神的性情来的话，那么我们就问自己一句话，说我们真的具备这些品德吗？我们真的具备这些圣洁、爱心、信心、信实、良善吗？如果我们真的具备这些的话，那我们内心深处就一定非常的非常的认可、承认和颂扬神的特征，对吧？神的特性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而我们的外表也一定要表现出什么神儿女的美德啊。神儿女有什么美德啊？谦卑的心，知足的心，感恩的心。谦卑的心，你认可什么？上帝的威严。知足的心，你认可上帝的恩典。感恩的心，你就认可上帝的良善。我再说一遍啊，我们应当具备起码这三点，一个是什么？什么？谦卑的心，一个是知足的心，一个是感恩的心。谦卑的心，我们就认可上帝的威严，对吧？你比我厉害，我甘拜下风，就这个意思，对吧？那既然你没有上帝厉害，你有什么资格来评价上帝呢？你有什么资格来不信他呢？对吧？这不很简单的事情吗？这不这么简单的学问，小学生都能明白，是吧？这是简单的哲学。知足的心，你认可上帝的恩典，对吧？上帝给我的一切都是我不应该得到的。感恩的心，你认可上帝他是良善的。对上帝存感恩的心，就表示我们承认神本着他的良善和信实，已经给我们的生活有丰丰富富的充足的供应了，对吧？要感恩。对神存着感恩的心，表示我们完全的依靠他，我们承认我们的一切的一切不是我努力的结果，而是上帝的恩典的赐予，是吧？那你说了，对神没有存感恩的心行吗？我就不感谢他，我也一样活，我还挣了大钱呢，哈！对神不感恩可以不可以呢？那么这个呢，被对神不存感恩的心非常的危险，而且说呢，是一个危险的信号。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例子，对神不感恩的结果是非常悲惨的，啊！耶稣曾经就在地上的时候，看见有十个长大麻风的，对吧？哎，那十个长大麻风的来，主啊，我们想得洁净。耶稣说：“想真的想洁净吗？好吧，你们去给祭司查看。”他们去查看的路上怎么着了？都洁净了，都洁净了以后呢，那几个人的话高兴至极啊，赶紧的回家告诉亲人去，好多年没见面了，是吧？但是只有一个人，这个人还是外族人，他没有先想到回家，他想到了恩人耶稣，对吧？他回来感谢神的，他回来称谢神，他向神下拜，向耶稣下拜，就等于向神下拜，对吧？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？那九个人在哪里呢？除了这外族人，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给神吗？然后他就对那人说：“起来，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”耶稣为了这个人存感恩的心，感谢神，回来归荣耀给神，他感觉心中非常的快乐，非常的安慰，但是同时他也感觉到非常的伤心，非常的惋惜，可惜他为那其他九个人不懂得感恩而惋惜啊，你的信救了你了，这句话了不起的应许啊，这是了不起的应许啊，你的信救了你的，这个人能得救吧？绝对的有把握，100%的有把握他能得救，这是上帝说的话，这句话是救恩的保障，这句话 向世人宣告了一个事实，那就是得救不在乎你的病得医治，得救乃在乎什么？你的信。而真信者必然具有感恩之心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要真的相信，必然有感恩之心，这就叫做唯独信心。你的信救了你了。这句话，我想，也许那九个人就永永远远听不到了。他只是得到身体的医治，可能他们永远听不到这句话。这是非常可惜，这非常可怕的事情，我可以这样说啊，可怕的事情。所以说感恩谢恩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主时时刻刻的来查看，而且是非常的重视人是不是知恩谢恩。而我们这些蒙了恩的人一定要时时刻刻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感谢他。一个人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做了基督徒要做一生感恩的人。其实呢，对神没有存感恩的心，刚才呢，我只是分享了这一点，圣经里面对神存不感谢神的心，是一种罪，而且是一种大罪，啊。也就是说，对神不存感恩的心，就表明根本不承认神是良善的，对吧？对神不存感恩的心，就表明对神，啊，表明我们使人的思想啊，变得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，你一生当中都是昏暗的。圣经说的，圣经在使徒行传说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啊。所以荣耀神是承认他的威严，荣耀神是承认他的尊贵，感谢神是承认他充足的供应和照顾，而歌颂神是因着他赐给我们永远的救恩的，啊。我们刚才唱诗歌，为何我要歌颂耶稣啊？因为他什么？给了我永远的救恩，他救赎了我，他赦免了我的罪，他不但救赎了我，不但赦免了我的罪，他替我死，只有一个目的，为要让我活。我们能不感恩吗？我们能有任何的条件不感谢赞美他吗？为何我要歌颂耶稣？所以人类因为骄傲而没有存感恩的心，让神的荣耀得着当得的称赞，神就任凭他们日益败坏，日益的作恶，神的审判临到世人的原因我们就显而易见的明白了，为什么神要审判这个世界？神的公义的审判临到这个世界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人们不感谢他，不赞美他，不让他得到他应得的赞美和荣耀。所以说，既然不感谢他是如此严重的罪的话，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将要最终的结果是非常的可怕，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神，他是我们的父亲，人把他忘记了，人去作恶多端，不感谢赞美他，不承认他的善良，他的信实，他的慈爱，他的公义，他的主权，那么这个世界的结局就正像启示录告诉我们的，最终要被火焚烧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培养感恩的心，才能让我们整个的生命充满感恩态度，就成为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了。我们一生都要学习这个功课。圣经透过教训和实例来教导我们如何来感恩。啊，我们知道在历代志上的时候，啊，我们看见很多的这些祭司哈，那么参与敬拜的人、立位人，每天早上都要站着感谢和称颂神。啊，都要站在那里先感谢赞美神，每一天早。所以说，我们知道圣经诗篇当中有很多很多赞美神，有35处之多啊，来应当感谢赞美神，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保罗的书信中也有18处之多啊，就是告诉我们如何要感恩啊，应当感恩。整本圣经就有 大约140多处感恩的句子啊，让我们知道如何向神献上感恩，这样的经文。所以感恩在神看来不是可有可无的，他非常的看重啊，而实践敬虔的生活是绝对的必须，不是可有可无的。我们是他造的，也是属他的，我们是他的羊，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啊。所以对神所有权柄的体会是我们奉献的基础啊。你要奉献吗？你要先体会上帝的权柄，对于上帝权柄的体会是我们奉献的基础。在我们没有献上之前，我们要认真的啊来研究，来认识他在我们身上的主权是什么啊。而这个主权是基于啊我们在奉献上的理由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造了我们，他是我们的主，他造了我们，好像窑匠做瓦器一样，做了瓦器，我做了一个花瓶，非常贵重的啊，我摆在那，这是我愿意的。我做一个什么？做一个洗脸盆，我洗手的洗脚盆，这是我愿意的啊。他造了什么，他就用，这是我窑匠自己的做主。他造了我们，就好像啊，一个这个织布的人啊，他织了一个衣服。他想穿就穿，不穿就不穿，这是他的自主。他造了我们，也像一个建筑师一样，他盖了一个房子，盖了好多房间，他有权利在里面走来走去，自由的走动。这是他造了我们，我们的身体就好像是一个房子一样，他愿意在里边自由的运行，这是他的主权。没有任何的人有理由去问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所以说，我们要知道上帝造我们是完全的按照他自由的意志，而且他的自由意志不是乱来的，而是完全的公义，完全的良善，完全的信实啊，这是上帝。所以我们属基督的，因为他造了我们，他买赎了我们，他服上了劳苦，他流出了眼泪，所以父神说好，我把这些子民完全都交给你了。交给谁啊？交给基督，因为他有权利，因为他有资格。好牧人有我们这些羊，我们是属他的，因为他付上了劳苦的代价，付上了伤痛的代价，更付上了生命的代价。生命的代价是让我们得到生命，所以我们应当承认他的主权，报答他的洪恩，仰望他的荣面，这是我们要做的啊！我们要承认上帝的主权，我们要仰望他的洪恩，我们要有报答他的洪恩，我们要仰望他的容面，他是慈爱的。我们要向他说，我们在各方面都是属你的，而且永远属你，愿你照你的心意主宰我的命运，主宰我的一生啊！你所选定的我必跟从，我是你的民，也是你草场的羊，将来在天上荣耀里面，我们可以和众圣徒在一起来干什么？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永永远远还是赞美创造我们的那位信实的慈爱的荣耀的神啊！所以无论大事小事，我们一生的态度都是应该要什么？凡事谢恩，这是第一点啊！凡事当存感恩心 ，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. In all circumstances means.Any circumstances, any kind of good things or bad things, I will give thanks to him. 他有他的主权在那里，但是圣经说神是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什么益处。万事就是每一件事，干什么让我们得益处？让谁得益处啊？让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第二点，感谢赞美目的纯啊 ，praise and worship with a pure heart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，我们要感谢赞美神。可是我们感谢神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感谢神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什么？ 就是要承认他的良善，来荣耀他的名啊，因为他值得我们感恩，他给我一点恩典，我要用我的一生来报答他，对吧？我不是说我白白的我得到恩典，践踏恩典。我们如何才能感谢神呢？荣耀神呢？啊，我们如何才能荣耀神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如何才能荣耀神。你要打开诗篇五十篇第二十三节啊，我们如何才能荣耀神？诗篇五十篇第二十三节就有答案，正确答案啊。诗篇五十篇第二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起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，便是什么？荣耀我。我们再念一遍，起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，便是荣耀我。所以我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我们要称赞耶和华，我们因为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啊，当我们感谢他的时候，就是荣耀神啊。我们向神感恩的时候，就是宣讲他的大能，承认他的良善。我们向神感恩，就表示我要隐藏自己，彰显基督，对吧？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啊！我们感恩不只是表彰神的荣耀，也促使我们更加的谦卑。因着这个，我们知道人心里面都是有罪性，这个罪性最大罪性就是啊，我比你强，是吧？哈，哎，这个就是说人啊，虽然即使是更新了的心灵，基督徒了，但是的话呢，也有一种要夺取。啊，夺取什么？夺取上帝的那种荣耀的一种倾向，对吧？哎，当我就说，要不我说嘛，一个人要真是出了名了以后呢，其实是非常小心的。中国有句话叫那个枪打什么来着啊？就是说，当我们真正要是啊想要出名的时候呢，其实人是陷在一种危险当中、危机当中，对吧？因为人就是人，人不是神，对吧？你我都一样。啊，有人向使徒一跪，说不，连天使都不让他跪，是吧？因为我们都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是服侍上帝的，是吧？只有谁我们这个膝盖能跪啊？神。但是神你要向他跪拜以后，他是不是别跪别跪了啊？谦卑啊，神哈，啊，从来没有，是吧？因为说这是你跪拜上帝的话，你就是应该的，因为你是他造的。但是在地上有一个人，人曾经向他拜的时候，他就没谦卑说别跪我，别跪我，别跪我，谁呀？耶稣啊。耶稣人上他跪拜了以后呢，他没说别跪别跪你，但耶稣给他解释了，不是说当拜你的神当要侍奉他吗？是吧？哎，那就是言外之意是什么？我就是神呐，对吧？那个年轻的这个财主说：“哎呀，我良善的父子，我做什么才能够得永生呢？你怎么称为我是良善的？只有神是一位良善的，啊，那不就言外之意我就是神吗？啊，所以说，当我们想到神在地上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救恩，啊，你隐隐约约的看见，啊，耶稣基督他就是三位一体的神，所以我们感恩。”感恩不只是来什么，就是说我们感恩的时候一定要想到，不只是来表彰神的荣耀，也促使我们谦卑。因着我们知道，我们感恩的话，我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，神一直来警告以色列民要提防他们对于神的不敬啊、骄傲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感恩不只是表彰神的荣耀，也促使我们谦卑。感恩不单是使我们谦卑，也激发我们的信心。当我们感恩的时候，我们就向神有信心了。哦，原来神给我成全了这么多的大事，我更加有信心了，是吧？哎，那就是说，我们神说我们要在患难之来求告他啊，所以说我们回想神的怜悯啊，来鼓励我们啊，让我们更加的感恩，神不会让我们缺乏。所以感恩不只是表彰神的荣耀，也促使我们谦卑。感恩不但使我们谦卑，也激发我们的信心。不但如此，感恩的结果是什么？感恩的结果是最美好的，叫我们知足啊！啊，中国俗语叫“知足者什么来着？常乐”，是吧？哎，这是就说这些哲人说的话还真是有道理哈。嗯，那感恩可以帮助我们把我们的思想啊集中在什么神的恩典上，就不想我们的痛苦，不想我们的什么这个 这个在神面前啊，这个在人面前，在世界上所有的吃的亏感觉到是吧？哎，就是感恩。还有一点，让我们不再浪费时间，啊，让我们渴求啊永恒的东西。感恩呢，让我们不去浪费时间再想那些幻想，那些世界上本来就要什么消灭的东西嘛，变成无有的东西嘛，暂时的东西嘛，是吧？哎，我们要感恩，要知足啊。感恩和知足是相辅相成的，所以所有的这些感恩的条件或者说感恩的态度的基础是什么呢？说我要这样，我要这样，我要这样，你有个基础你才能盖房子。所有这些感恩的基础或者条件是什么呢？就是与基督相交啊，与耶稣基督连为一体啊，有相交的生命。所以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，信徒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，就会流露出感恩的心啊。这是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的，圣徒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，你就不可能不感恩，可以这样说啊，不可能不感恩。所以我们由于神在我们里面，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体会着他在我们里面动工，通过我们工作啊，由于我们为着自己的需要来呼求他的时候啊，那我们就得到他的供应了啊，那些都是很简单的事情。神供应我们是，上帝说千山上牛羊都是我的，是吧？哎，我不需要你给我献祭啊，闻那个味儿，千山上牛羊都是我的，你拿我的东西来献给我，你还怎么着啊？所以，但是我们在神面前要想到，啊，当我们有感恩的灵的时候啊，我们才能够知道如何有亮光。所以我们要养成凡事谢恩的习惯。怎么来养成啊？每天的开始，每天的结束，我们都要有一个感恩的时间啊，是吧？但是诗篇里面说，我早晨啊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早晨我要传扬你的慈爱啊，早晨的起来赶紧传扬神的慈爱，每夜我要传扬你的信实，这是本为美的事，这诗篇告诉我们的啊。所以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想神慈爱来感谢他，我们整天啊的时候神都保守看过我们啊，我们感恩啊。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，那就当天神给我们的信实来感谢他。除此之外，为着神给我们成全的大事小事，我们都要感谢他，我们不要发怨言啊。同时也要为神啊给我们成全的事情要感恩，也为着神还没有听我们的祷告，没有为我们成全的事情先献上感恩啊，先献上感恩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。保罗就经常这样做，保罗的书信当中经常就说，是我们感谢神，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父啊，我们感谢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啊，常常为你们祷告。这哥罗西书说的哈，他也说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。哥罗西书四章二节哈，你们要什么？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。你看他很重视感恩。所以有一件事很重要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忽略了感恩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当我们忽略了感恩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发生，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灵啊，会感到非常的匮乏啊，非常的匮乏啊，我们祷告就没有力量。就是我这最近祷告都一点力量没有哈，哎，我祷完告以后我也非常匮乏，为什么？哎，缺乏感恩。缺乏感恩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哈。当我们向神感恩的时候啊，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啊结果，有这样的结果。所以诗人大声呼吁地上所有的人说，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，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，当来向他歌唱。我们用喉咙歌唱，我们用琴来赞美，这是诗篇告诉我们的啊。所有的一切的一切，连小鸟的歌唱、动物的叫声、风的吹声、树叶哗啦啦的响声啊，我们的歌声、琴声、赞，都是一同来赞，汇成一曲交响的乐曲来赞美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全能的上帝的。这就是我们所敬拜的神。弟兄姐妹， 诗人可以想象出千般的理由来赞美神，而我们今天也同样可以以神的创造、神的统管、神的医治、神的旨意、神的慈爱、神的救赎来到他面前，来向他献上我们的最忠诚的感谢和赞美。十九世纪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当有一个英国的大布道家叫穆勒啊，穆勒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祷告信心的榜样，他向神感恩，以感恩来出名。他这个凭借他的信心开了一个孤儿院，他一生救助了多少孤儿？超过10万多的孤儿啊！但是呢，他的最明显的、最让人鼓励的啊，这种信心就在于什么？他开办了我们知道他建立这个孤儿院呢，光耗资就超过了10万英镑。钱从哪里来呢？啊，他的原则是永远不会向人捐款募捐，没有啊，哎，不向人要一分钱啊。他也不把孤儿院的需要告诉人，你说我这孤儿院的话呢，我不募捐，但是我这孤儿院确实缺钱，他不说这个，从来也不说啊，哎，他也不借钱，他就有一件事情是非常的要做的，愿意做的，就向神祷告，祷告以后总是加上一句话，感恩的话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为我完全的预备好了，我相信。”所以说，他每一次我们知道他得到帮助的时候呢，都是最需要的时刻，啊，好像是杀人就千钧一发的时候呢，就要就人主动说，就好像有几次的时候，这个多少几千的儿童就饿着说：“好了，我们开始歇饭吃饭，哪有饭呀？没有饭，哈，就都做好了，一排排做好歇饭啊，还有一个小时呢就吃饭了啊，就歇完饭以后呢，就有人就送了大量的食物啊给他们，也从来没问人要过，这就是他的信心啊，他的信心啊。”这就加强了他对上帝的信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除了培养感恩的态度以外，我们也要养成感恩的习惯，我们还要培养敬虔的特质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敬虔的特质，来默想神的话，这是培养敬虔的特质，来迫切的祷告，这是敬虔的特质啊，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当我们默想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发现我们应该有的感恩的态度是什么，是吧？哎，你默想神的话的时候，你想，哎呀，这么多感恩的事情啊。当我们有这种感恩态度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提醒自己，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应当感谢神，称扬颂扬他的名。我们感恩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？啊，唯一目的就是什么？让他的名字在全地上得到称赞，荣耀他的名，因为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什么永远长存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请基督做一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，在这样一个感恩的季节，让我们看见这个世代的邪恶、人心的败坏以及人性的邪恶，我们也看见真是人对于人来说还不如牲畜，非常的残忍。主啊，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，你让我们挺胸昂首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救赎的日子近了。主啊，你是全地的创造主，求你就让我们存心感恩，因为你曾经应许你要保守我们，看过我们像看过你眼中的同人一样，你也保守你的孩子不失脚，让我们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，让我们是遇到啊这个试炼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做得胜者，能够荣耀你的名，成为你啊称赞的儿女。求你祝福所有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、慕道友，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救恩是全地没有的，你给我们的救恩是独一无二的，你给我们的信心是唯独你才能够加强的，你给我们的救恩也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给我们的生命那是复活的生命，荣耀的生命。求主让我们存一个感恩的心，祝福弟兄姐妹，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，阿们。 感谢神，杰牧师给我们这样一篇信息，让我们时时感谢神，事事也都能够感谢神。不管是好事坏事，我们看为好事坏事，我们都感谢神。这边我们接下来来唱一首诗歌，叫《感谢神》。有一段我们弟兄姐妹很喜欢的引用的歌词是第三段的：感谢神赐路旁玫瑰，感谢神玫瑰有刺。我们常常会引这个哈，也有我们常常会讲的：感谢神祷告蒙应允，感谢神为蒙垂听。什么事情我们都放在神面前，像刚才牧师所说的，有一个感恩的习惯。我们下面奉献时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的在神面前的一个对神的一个感恩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主，还不明白这个救恩、这个恩典、这个真理的话，就请让这个奉献带从你面前过去。我们一面唱这个